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9集。我买衣服。之前在云城碰到徐老时，徐老就提过继承人的事，只是那时候程俊没有多想，就觉得拒绝徐老的人该有多狂啊。直到后来一系列事情碰在一起，秦然手受伤的时候，徐老紧张的态度，他心里就有了怀疑。再往后秦然联考的成绩出来，他直接确定。程俊的手指慢条斯理地敲着手机，程金已经联系了各大高层，楼上书房秦冉在用，他不敢去，就抱着电脑去了楼下他的房间。刚把电脑放在桌子上，电脑上就出现了几个坐在大圆桌上的人，几个人表情严肃，声音发沉。 程金先生，集团出了什么问题？ 这种紧急会议很少出现。 罗总部。 程金从书桌上翻出一份文件，伸手翻了翻。视频上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一顿。 挪到哪儿？ 京城。 程金抬了抬眸，已经吩咐下去在京城选基地。 京城？ 视频里的一行人面面相觑。 我听说云光财团也挪到了京城。 怎么突然间都要把总部搬到京城啊？京城是有什么吸引这群大佬吗？一起集体开大会？程金挂断了视频，就看到程木拿着铲子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书房的门。 你小心点，我这地毯从 M 州运回来的。 程金指着程木手上还沾着土的铲子。程木低头看了看手上的铲子，直接塞到兜里。 哥，你是做什么的？ 程金登录社交软件，接收了一份资料。他点开来选地址，随口道： 卖衣服。 啊？ 翌日星期一早晨，程俊把秦冉送到校门口。秦冉一手拿着书跟笔记本，一手扣着鸭舌帽，头也没回地朝背后挥了挥手。驾驶座上，程俊懒懒地靠着椅背，漆黑的眼瞳静静地看着他。车前面随意放着的手机在响着，他也不急着接起来。直到秦冉的背影消失，程俊才懒洋洋地伸手勾起手机看了看，是程温如。他接起来，眸色沉敛，说： 说。 程温如那边也习惯了他的态度，他现在还在程家老宅，看了程老爷子跟程饶汉一眼，拿着手机走到外面的院子里，看着对面长廊上程老爷子的鸟儿，说： 还记得我办公大楼对面的楼盘吗？ 嗯，怎么了？ 程俊发动车子，左手打在方向盘上，右手拿着手机。他看着方向盘，长睫微垂，想了半晌又松开手。 有人要买。 程温如单手插在兜里。这种事情负责金融中心的人自然第一时间通知程家。他公司的地址就在金融中心大厦，只租用了一层，但这里每一层的面积足够一个中型企业的使用。对面的大厦的规模程度是他的百倍，这是程温如诧异的原因。他数遍现在国内的企业，也没有想出来谁能财大气粗到买下这栋大楼。程俊手敲着方向盘，眸色没有明显的变化，只是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。 嗯，没其他事我挂了。 程温如现在不太敢跟他呛声，就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忙音。他低头看了看手机，嘴角不由抽了一下，然后拿着手机转身回了程家大厅。程饶汉正端着一杯茶，看到程温如拿着手机走进来，不由看了他一眼， 似嘲似讽的说， 我早说了，你跟他提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。 与此同时，秦冉拿着书往核工程教室走，这会儿才七点多一点，路上的人不多。秦冉刚到二楼，就看到靠着走廊等人的南慧瑶。南慧瑶似乎有些困倦，正懒洋洋地打着哈欠。看到从楼梯走来的身影，她站直身体。 啊，冉冉， 特地找我？秦冉淡定地拿出钥匙，打开阶梯教室的门，找了一个靠门的安静位置，哈的一声把书扔到桌子上，抬抬下巴让南慧瑶坐到前面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秦冉靠着墙坐好，眉眼微微低着。 冉冉，你跟冷佩珊有过节啊？ 南慧瑶趴在他旁边的桌子上，不经意地问着。秦冉翻开新的课本，他垂着眼眸，语气平静。没啊，我又没打他。南慧瑶差点没给自己噎死，他默默看了秦冉一眼。 我知道了。 没打他，这是个什么说法？你一早找我就这事儿？秦冉抬了抬眼眸。南慧瑶坐直说， 不是，是我们班长让我问你的，这个星期六晚上你有没有时间，其他班级军训后就聚餐了，就我们一班还没有聚餐。 听到这个，秦冉收回了目光，他挺无所谓的说道，到时候具体时间地点发给我就行了。 好。 南慧瑶精神一振，她手撑着桌子站起来。 我待会儿就和班长说，先去吃早饭了，拜拜。 她走到后门边，朝秦冉挥了挥手。南慧瑶吃完饭再往教学楼这边走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然后就是学生会的短信，中午在综合楼开会。中午南慧瑶下课也没有赶着去吃饭，直接赶去综合楼。校学生会也分等级，其中办公室部门的权力最大。南慧瑶跟冷佩珊都进了办公室。开会的时候，南慧瑶跟一个短发女生坐在办公桌最后面，冷佩珊坐在办公室部长旁边。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知道，冷佩珊认识高年级的学长学姐，他是学生会的新晋红人。开完会，几个部长就去吃饭了。冷佩珊看了看办公室内剩下的一行人，不由抿唇笑着开口道， 晚上还有谁想要一起玩游戏吗？ 我冷美女，带上我呀。 办公室内热闹非凡。南慧瑶拿着自己的课本回寝室，身后短发女生跟上来。 南慧瑶，你跟冷佩珊怎么了？我记得之前你们还是很好的室友，前几天还一起打游戏，怎么最近几天都没看到你们一起打游戏一起走啊？ 哦，没事。 南慧瑶淡淡开口。短发女生看了看后面，确定没有人能够听到，才压低声音， 我们系的人都知道冷佩珊是有后台的，她游戏连神牌都有，京城这地方水深，如果没事别跟她结梁子。 短发女生也是计算机专业的，冷佩珊在计算机专业很出名，短发女生知道的比南慧瑶要多，她也是南慧瑶在京大除了物理系之外唯一的朋友。南慧瑶偏头朝她笑了笑， 谢谢。 不用谢，你记着我说的话就行。 短发女生拍拍南慧瑶的肩膀， 我们教授上课的时候说过云光财团的事，当然你应该没听说过，解释起来很麻烦，你记着避着点冷佩珊就是。 南慧瑶一边走去食堂，一边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云光财团。一个星期很快过去，星期六， 自动化一般的学生聚会。秦闪到的时候，人也刚刚才来齐。楚恒是京城本地人，综合了一下一般的具体情况，选了一个大包厢，里面放了三大张桌子，还有一系列的娱乐设备。男生们喝酒，秦冉跟南慧瑶就坐在一边喝饮料，旁边不远处还放了台球桌、电脑等一系列设施。一批男生没有怎么喝酒，有人拿着球杆去打台球，有人拿着话筒唱着死亡之声，有人吆喝着开电脑去打游戏，还有人拿着扑克牌。邢开跟楚恒拿着一罐啤酒过来，邢开坐到秦闪跟南慧瑶对面。 嗯，你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打游戏啊？ 嗯，懒得去。 南慧瑶靠着椅背。 你这么喜欢打游戏的人还有懒得去的一天？ 邢开喝了一口啤酒，不由笑道。 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跟冷佩珊组队啊？ 他话没说完，南慧瑶看了邢开一眼。邢开讪讪一笑，没有说下去。秦冉一手玩着手机上的闯关游戏，一手拿了一杯水慢慢地喝着。冷佩珊，南慧瑶上回也提了一半冷佩珊。秦冉一问，邢开连忙解释。 就是你们寝室那个冷佩珊，他星期一还跟我们玩了游戏。他游戏里有一张神牌，虽然他打游戏的技术一般，不过神牌挺酷的。 南慧瑶似乎挺不想听冷佩珊这个人的，他放下手中的杯子站起来，坐到一台空着的机器前，登录上企鹅号还有游戏。 还有谁组一个？ 没了，南姐，我们已经组队了，下去带你。 班里男生立马回道。企鹅头像跳着，南慧瑶随意的点开，是秦冉之前拉他进的那个群，正好有人发了一个组队消息，他随手点了进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